今次是第三講，我們請到中文大學的社會工作系客座副教授馮可立呢，我們可立博士同我們講下一個題目，就是中國現代化的崎嶇道路，辛亥革命和香港。因為在今年來講呢，支聯會都以所謂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設民主同志還需努力的作為我們今年的主題。因為今年除了是我們六四的廿二周年之外呢，也都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對香港來說有特別的意義。因為辛亥革命的運動呢，在香港呢也都有一定的參與，同埋呢是扮演一定的角色。今天呢，我們就請到馮可立同我們講講他自己所理解的中國這個辛亥革命對百年前的一個嘅革命運動咧，喺香港嗰個嘅參與同埋所扮演嘅角色。雖然香港係彈丸之地嚇，但係從來講咧，都係同外界保持一定嘅接觸嚇，因為作為一個英國嘅殖民地咧，佢有一定嘅空間嚇，同埋咧係同外國保持一啲比較自由嘅一個聯繫。香港亦都係有一個嘅即係教育嘅基地咧，可以為我哋嘅尋求西方嘅知識嘅人士咧，提供一個嘅學習機會。我哋都知道孫生都係喺香港咧接受呢個醫學嘅教育咁樣。咁呢個咧亦都香港亦都係由於有國際嘅聯繫咧，所以使到喺香港進行一啲嘅活動嘅時候咧，有一個方便，亦都同其他團體聯絡咧，亦都比較容易啲嘅。咁我想今日咧就馮可立會同我哋介紹一下。在他所理解的中國現代化的即是崎嶇道路啊，他說因為我們不單止看政治上面的改革，也看到整個現代化整個社會的變化所帶來的一些衝擊和影響，以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啊。那我不阻大家太多時間，請馮可立和我們講一下他的題目，中國現代化的崎嶇道路，辛亥革命與香港。多謝 有些人說辛亥革命沒什麼突出的結果，孫中山說民族、民生、民權三樣東西，還有說建國方略怎樣去搞到中國是即工業化了。辛亥革命之後什麼都會做到，什麼都會做到，只是幫助中國人做了一件事，就是剪了我們的一條鞭。剪了一條鞭之後來說呢，很多東西都未現代化。有些人這樣，有些歷史學家這樣評價辛亥革命，他沒什麼突出啊，剪了一條鞭不如吧，不如不要說辛亥革命啦，說共產黨革命啦，起碼他工業化做了很多東西，是吧，那不如我們將今晚的題目改了他好不好，好不好，辛亥革命沒什麼東西做到的喎，真是的確是好像剪一條鞭那樣，下午就算數了，那我們自此有什麼變化出現了呢？中國是不是真是一個社會革命呢？因為純粹是一個政變呢？究竟在你們心目之中了，又問下你們，你們如果你關心中國的變化和發展呢，都會想下其實辛亥革命對於我哋中國人有咩影響咧？有咩影響啊？ 象徵性的推翻咗一個咧，封建個王朝，象徵性的 推翻咗一個封建王國，一個朝代，一個封建王朝推翻咗佢， 係一個象徵性嘅， 象徵性嘅。象徵性嘅，因為跟住嚟講咧，袁世凱咧就復辟，係嘛？清帝 咁即係象徵性咁樣推翻咗個封建王朝，係咪咁就夠咧？係咪即係我哋人點評價辛亥革命先？點評價辛亥革命？值唔值得我哋紀念佢一百周年？亦話其實唔止喎，有唔同歷史學家有唔同嘅分析，但起碼咧有一派嘅歷史學家就係話辛亥革命都唔係革命，基本上唔係一個革命，只係一場政變，只係一場政變。有幾多人會同意呢個分析咧？點解？嚇？唔係政變，係政變。但係政，你同意呢個分析？同意呢個分析？唔同意點解？有一個運動，全民嘅運動。呢個運動係。 廢除 幾 千年 嘅帝制，廢除咗帝制，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廢除帝制。 因為辛亥革命咧，嗰啲主流嗰啲咧，好多都係放洋，即係外國讀書嘅，佢哋嘅思想咧，好多都係叫做好受西方啊嗰啲民主啊嗰啲影響嘅。 即係你就話嗰批超戰帝制嗰班人，基本上係受西方嘅民主思想影響。但係佢辛亥革命之後出現唔到民主喎、哦。 其實咁你一樣嘢，你要俾個時間得㗎。你冇時間根本就冇可能乜都做唔到嘅。好簡單啫嘛，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稱帝。 係啊。 清帝嚟嗰個搞軍閥，好啦，北伐成功之後，跟住冇幾耐，又個戰爭，後來又搞，任何嘢都要時間啦。相反嚟講咧，我哋中國嘅偉大共產黨啊，得到政權之後咧，完全冇外來嘅干擾，係佢自己所謂嘅思維。自己搞自己，我覺得 係咁。係嘛？仲有冇咧？有冇啲人有唔同睇法？ 基本上都比較感覺咧，即係首先佢係個象徵性嘅咧，推翻咗一個封建嘅帝制。另外一個咧，就讓孫中山嘅三民主義思想咧，亦得到個傳播，得到傳播。所以孫中山嘅三民主義思想咧，同埋孫中山本人嘅地位咧，亦都係辛亥革命中咧確立嘅。所以呢兩樣嘢咧都係好重要嘅， 好重要嚇，又是確立咗孫中山嘅地位。但係孫中山眨眼間就讓位咗俾袁世凱咯。 雖然讓位咗俾佢咧，但係佢個思想咧得到傳播。 嚇嚇，咁 思想喺嗰度，佢成立咗國民黨嘛， 成立國民黨嚇，咁又高 先啦。靠呢個思想嘛，靠呢個思想成立咗一個政黨嘛。都好重要嘅历史， 咁结果嘅变化就会好大啦，系嘛？ 但系呢个都头先讲过讲啦，都有时间， 即系好多时机上咧，其实系配合唔到，引致到咧呢个革命出咗嚟之后，撞着好多好多重重嘅限制，使到佢未必能够推展得好好。其实一阵间介绍俾大家嘅咧，就系睇下中国现代化嘅崎岖道路啊。呢个崎岖道路咧，我哋唔能够单讲话，我哋要民主、要科学、要公义等等，而系了解到整个中国当时啊，从晚清时代嗰种好大嘅限制咧，知道我哋能够多啲了解一下，你喺中国做功夫咧。简单，要好长时间，系好多人嘅努力，咁样先至可以使到中国嘅现代化咧，系再进一步一步咁样发展落去。 咁一陣間試下介紹一下，有啲資料大家可能會熟嘅，但係我試設法揾下多啲咧係新嘅資料，可以俾到大家咧多啲了解一下，究竟中國現代化嗰條道路行成點樣樣？點解彎彎曲曲變嚟變去，結果搞到而家咁樣嘅樣？究竟過去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呢？還有孫中山啊，或者香港那些人幫助了多少呢？我喜歡讀歷史的，不單止政治史，而是社會史。如果你只是讀政治史，看到人物的變化，看到制度上的變化，看不到背後的社會是怎樣的話，其實都是差了很多的。所以我最喜歡看就是社會歷史的變化大致上是這樣。你看看滿清王朝它崩潰的時候來說，當時出現了這些情況。其實滿清王朝呢1700年左右開始開始衰落的，那時是順康雍乾隆王之後，跟著是哪個皇帝我都記不記得，跟著隔一兩個皇帝之後來說呢，即成個王朝開始衰落啦。嗱，第一點衰落就是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咗好犀利。1740年嘅時候咧，中國得1,400,000人左右，到1850年，即係大概100年之後咧，上升到4,300,000人，多成三倍。多成三倍咧，對個國家個經濟咧產生相當大嘅壓力喎。但係清初全國嘅耕地咧有600,000畝左右，到1850年咧只係得大概700,000畝左右嘅，即係錢就唔夠多啦，人就多咗好多。咁發生啲咩情況啊？農民侵佔湖泊啦，搶佔湖泊喺度捕魚啊，或者喺度開田啊，做呢一類咁樣嘅嘢，結果咧洪爐水災嚴重。於是清朝喺中期嘅時候嚟講咧，有好多次水災，呢啲水災搞到咧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科技又冇進展喎，生產力又冇提高喎，同埋仲有一樣衰啦，就官商係共生嘅。我哋香港成日都講官商勾結啦，但係即係歷史學家就好聽啲嘅，叫官商共生啦咁樣。商人唔係一個獨立階層嚟嘅，好多時咧係要靠啲官咧，係即係靠賄賂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有空間去發展嘅。咁所以其實官同商有時撈埋一齊，咁貪污舞弊嘅情況好嚴重。嗱，呢啲冚冷內部問題，不過有一樣嘢咧，就出現好大好大好大嘅問題。1703年，喺意大利梵蒂岡嘅教皇，呢個叫 Clement XI 嚇，中文要點譯啦？佢任命咗一個人咧做遠東嘅主教，呢個叫做顏當。呢個顏當咧。就係、是、嗱，嗰陣時咧，仍有好多即係傳教士入中國嘅，去傳教。咁但係嗱，唔同傳教士嘅傳教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嘅喎。尤其是中國係尊崇孔子嘅嘛，係嘛？尊崇祭祖嘅嘛。咁基督教入到中國去傳教嘅時候嚟講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啦。唔係啦，意思咁簡單喎，而係應唔應該俾基督徒去上香、去祭祖、去做呢一類咁樣嘅嘢？咁其實喺中國傳教嗰啲基督教咧，就拗撐死嘅。有啲基督教話：我哋唔應該，我哋基督徒嚟啊嘛。我哋信上帝啊嘛，呢啲祭祖嘅行動咧，其實係拜神嚟啊嘛，係嘛？唔應該做顏當呢個遠東嘅主教話， 唔應該做。但有啲宗教嘅教士就係話入鄉隨俗啊嘛，係嘛？你都要尊重中國文化噶嘛，做就做啦，冇乜所謂啦。你選呢兩派嘅基督徒咧，拗撐死嘅，拗撐死嘅，咁啊請示遠東教主啦。咁遠東教主咧就係希望能夠接觸到中國嘅官員，話喂嗱，基督教嘅人咧係唔會祭種嘅，唔會上香嘅。咁啲官員一層一層上到個皇帝度，中國當時嘅皇帝話：冇搞錯，基督教挑戰我哋中國嘅禮儀，挑戰我哋嘅文化，中國禁教，唔准基督教入中國傳教。一禁教咗之後咧，哇，大件事！嗱，嗰時中國同外國仲有好多嘅貿易嘅聯繫嘅喎，但係做生意嘅人咧唔係好關心文化交流嘅，做生意就做生意啦，係嘛？做完生意就走嘅啦嘛。但係文化交流係靠咩嘢咧？當時係靠西方嘅教友咧，同埋啲教士咧入中國。傳教嗰陣時咧，就會講好多有關一啲西方嘅文化係咩東西，咁你就會慢慢慢慢咧有文化交流，咁中國就唔會咁對世界一無所知啦。但係慘啦，自從1703年中國禁教之後，唔准外國嘅教士入中國。不准入中國，如果你想傳教的話去澳門，當時澳門就被葡萄牙霸了的、那你去澳門、如果你貿易的話就在澳門，然後在澳門那裡就落腳之後來說就回來我們中國，那就、做貿易、做這裡的工作、慘了，從1703年禁教之後到1842年嘅即係鴉片戰爭，又差唔多100年啦。中國對西方一無所知。而嗰陣時啱啱就係1750年至到1850年咧，就西方最工業化發展係最快嘅時候，最快啲科學啊、啲工業啊、火車啊、遊輪即係輪船啊。武器啊，發展得最快，但是中國是一無所知，死火啦！嗱，我哋啱嗰陣時香港1842年嘅時候，俾英國人佔領咗，咁我哋開始了解一下全世界發生緊啲咩事，但係嗰陣時中國咧俾人打到散曬。到佢知道嘅時候已經遲咗啦。嗱，呢個係一個認真講，好大嘅歷史退步。嗰100年以來，中國竟然禁教咧，產生好大嘅影響。都諗翻下，如果我哋而家中國又禁止好多西方思想入去中國嘅時候，會唔會重複翻以往嘅歷史教訓咧？即係可以重新諗下啦。喺無知嘅情況之下咧，中國俾列強欺負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噶啦，鴉片戰爭1841至42年。中俄戰爭1858至6年，中法戰爭1883至84，中日戰爭1885至1900，啊，呢幾年嚇，即係差唔多100年之內咧，即係打60年之內咧，打咗好多仗， 中俄戰爭有搶東北那邊的，中法戰爭呢就搶越南的，即法國去搶越南，搞到我們中國呢冇啖冇食，哇那時不斷去應付很多不同的戰爭，不單止這樣個統治的政治價值觀呢崩潰了，即滿清王朝以往的經濟發展同埋即係滿族統治嗰種嘅即係繁華社會咧，開始一路耷落去啦。太平天国挑戰當時嘅滿清政府，提出三個口號：反清、貧富懸殊問題，同埋咧個精神上咧係超越咗滿清政府個即係嗰個。諗嘢嘅方法，嗱呢一段咧就係洪秀全佢自己即係寫嘅文嚟嘅。佢話以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三省，以五萬萬少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塔奴。啊！你滿清得咁少人可以管治我哋中國有問題。每年花中國之金錢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高數百萬為花粉。哇！貧富懸殊得好犀利，一方面咧就是、你可以睇到就係、是、富者前年千薄，又跟住嗰句係咩嘢啊？貧無納粹之地、啊、一年如是，年年如是，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得守法？啲人好難去遵守法律啦。嚟劫運將興，違法上帝會可免。孔丘所遺傳之書，甚多參謀，教人糊塗了事。啊，鬧孔子鬧得幾狠，你有好手傳。佢仲講精神上嘅超越喎。哇！上升到當時的共產主義時代啦，以天下富室為富，以天下積谷之家為倉，隨處可以取給，好濃厚的理想國的共產主義思想。咁你話當時滿清政府面對呢堆咁樣嘅挑戰點搞呢？哇！就是、跟住就同太平軍打仗啦，係嘛？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初初太平軍好犀利噶嘛，一路佔領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咁但係咧，後尾滿清政府反撲嚇，咁啊打咗成差唔多七八年仗，終於打低咗太平軍。但係咧，就是、滿清政府本身咧。都是即係耗盡曬好多好多嘅金錢同埋人手啦。唔止咁樣喎，嗱內部動亂不絕，你睇到咧1860至1877年呢17年之內咧，有好多唔同嘅動亂。百年教通常啲電視劇就唔會拍百年教嘅，不過會拍天地會嘅喎。你唔記得邊個做過天地會總台主啊？嚇嚇邊個啊？係啊，天地會好有正氣啊嘛，係嘛？反清復明嚇，即係淨係提出呢個口號嘅話咧，哇！已經可以聚集好多好多嘅人嘅志士去挑戰滿清政府。咁你唔好講有年亂啊、苗亂啊。回亂啦、啊，同埋甘肅嘅即係回人開始作反，哇！真係慘啦！中國又輸俾即英國，入邊咧又亂糟糟嚇，同太平軍就打撐死嘅，打低太平軍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內亂湧曬出嚟，咁點搞啊？你講現代化冇得講啊！嚇，就啱啱就係正正就係、是。整個王朝沒落的時候呢，你會看到他的情況是怎樣的一回事。1850至1877年 中國打完太平天国之後，有些歷史學家他看過中國當時的情況，太平天国動亂大概死了2000万至5000万人，雲南的動亂呢，雲南人口從750万變成300万，貴州呢500多万變成300多万，陝西呢1200万呢變得800万。我就是中國當時那個社會的狀況是那樣。統治階層開始想收拾殘局了，哇，內亂打得那麼厲害，就征服完了曾國藩和李鴻章，有湘軍和有淮軍，有兩隊軍隊一路打太平天国，搞定了之後就開始諗住我哋俾外國人蝦，應該做翻啲嘢啦，開始搞自強運動，大家如果睇歷史都會記得噶啦，咁當時話我哋要做科技上嘅自強，唔好俾英國佬嚇。咁恭親王、李鴻章、曾國藩等咧，其實要求咗一樣嘢，就係軍事現代化。點解咁中意軍事現代化呢？打完甲午戰，打完鴉片戰爭之後，我唔記得係恭親王，亦或係李鴻章啦，就係、是要趕翻北京。咁咧就當時趕翻北京嘅時候咧，就要借助英國人嘅輪船，因為佢要趕翻去，幾日之內趕翻去。佢哋上咗輪船之後，哇！發生咩事啊？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的船如果比起英國人的輪船呢，是慢成5-6倍，一去到個機艙看看，哇，那些機器怎樣動法啊，即之類之類怎樣推動整隻船走啊，這樣這些這麼高級的即是中國的精英分子，他們說哇，為什麼我們從來都沒見過，原來外國的船咁鬼威水嘅喂，船堅炮利嗰四個字，先至真真正正入咗腦。以前中國嘅船咧，最長只能夠大概係100米左右，因為中國船係木船嚟嘅，而木咧樹木生到100米左右咧，就好難再增長落去啦。最長咧就係100米松啲左右，所以中國嘅船咧係木船為主，就用帆咧去推動嘅。當佢見到400米嘅外國船，用鐵皮包住嘅外國船，佢哋先知道我哋中國落後咗好多好多好多。正如而家我哋中國嘅望住全世界咧，都睇到自己仍然係好多時咧，係有好多地方係落後緊嘅。佢哋知道自己原來科技咁鬼渣咧，於是就要做功夫啦。李鴻章上恭親王書寫啦，就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毒火器慢不能及，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愚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粗技两不相谋，故攻下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木而已。佢話 咦，我哋中國人以往咧，就都有啲匠人去製造啲器械嘅，不過佢話咩嘢咧？愚者明其理，匠人集其事，躁其兩不相謀。如果你做知識分子嘅話咧，你唔會做技術工人，因此技術工人嘅社會地位係相當低嘅。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木而已。我哋中國有技術，但係冇科學。有技術係冇科學，冇基礎科學。因此咧，所有呢啲技術做完咗之後，去到儒家思想咧，你就發覺完全係斷曬嘅。儒家思想講嚟講去都係嗰一套，就是道德觀、倫理觀，係嘛？完全唔會講科技嘅。因此，嗱，李鴻章佢哋話：我哋要搞好科技。嗱，有些少突破嘅喎，又唔能夠話佢哋衰曬嘅喎。因為佢哋，哇！我哋以前一百尺嘅木船，見到外國成四百尺嘅鐵皮船，哇！呆曬。先至發覺，哇！我哋又咁鬼落後啊！嚇，人哋用機器發動，我哋仲好風帆嘅，嚇，即係你仲要去撐船嘅。我試過睇過啲科技嘅發展史咧，中國啲船咧係好似踩單車咁樣，用腳踩嘅，即係嗰啲橡係用腳踩嘅，咁死啦！一隻一百尺嘅船都要成四十幾五十人，你話如果一隻成四百尺嘅船，哇！要成一二百人去踩，好重噶嘛，踩唔喐噶嘛，係嘛？咁所以嗱，當時有些少突破啦，就係我哋要科技，唔單止係技術咁簡單。先設同文館學英文，係荒廢咗成一百年。中國鎖國咗一百年之後，開始學英文。我太太幫啲學生補習，個個都話都係補習英文好啲。我哋而家香港都係喎，人都話我哋要學英文嚇，呢、這個國際語言咧，你唔能夠唔學。後來就想加一樣嘢啦，叫做天文算學館，淨係做呢一樣嘢，都比當時嘅儒家思想嗰班即係知識分子咧係抗拒嘅。學咩數學啊？中國冇數學咩？啊，點解要學外國數學啊？啊，唔應該成立呢個天文算學館。咁但係李鴻章啊，佢哋話唔得喎。我哋中國嗰啲數學咧，同外國嘅數學咧，外國嗰時已經發明咗代數啊、幾何學啊嗰類咁樣嘅嘢啦嘛。咁我哋中國來來去做打算盤啊，做埋嗰啲嘢嚇，或者唔得喎，你一定要學外國嘢喎，開始學習西方科學精神同埋技術啦。唉，淨係鬥呢場仗都有排鬥，成為一個算學館都要排鬥。科學開始成為國家發展嘅重點，同埋開始建立咗北洋艦隊，嚇，即係希望咁樣有。國富民強，就搞掂咯，係嘛？中國將來有望啦，係咪咧？亦都介紹外國情況同埋科學嘅刊物出現咗啦。咁呢一度咧，香港有些少貢獻喎。喺洋務運動嗰段期間咧，香港咧都出現咗一啲嘅書籍。尤其是香港，因為係英國殖民地啊嘛，係嘛？咁因此香港。好理論咁樣樣咧，你只要喺嗰度做翻譯嘅話咧， 其實就可以將外國一啲嘅思想、科學思想，到我先就未講咩民主思想，係可以逐步輸入去中國。咁所以你會睇到嗱，香港有份離下冠真嘅刊物啦，《中外新報》啊等等啦。嗱喺上海又有《六合晨報》啊，《教會新報》啊，好多呢類嘅報紙咧，都逐步出現，開始介紹一下乜嘢叫做科學。乜嘢叫做科學？科學嘅思維係點樣？科學思維，科學思維係講咩噶？追求係咩嘢咧？科學思維亦都幾大問題嘅，從中國文化，科學思維追求嘅就係真理。死火啦！儒家思想講嘅講咩？講倫理嘅啫嘛。不是讲真理的嘛，大件事。当儒家思想撞着科学的时候，哇，很多火花擦出来了。科学讲一就一，二就二，三就三。儒家思想讲的是中庸之道，讲道德观，死火了，不是一就一，二就二，三就三。其實過去那段年頭呢，從1860年一路開始，當科學打入去中國的時候，不要說當時，到今天中國人的科學精神呢，其實還是很薄弱的，還是很薄弱。我們就前幾天還要將個孔子像掛在天安門的嘛，天安門廣場的嘛，後來才搬回去個博物館。但是你不強調科學精神，唔強調求真嘅要求嘅話咧，你成個國家只係攞到技術，攞唔到真正嘅科學，係嘛？咁但係點都好啦，嗰時香港同埋有好多即係內地人，即係好多人咧都盡量希望介紹咩叫科學，逐步希望打入去中國，使到我哋陳舊嘅封建儒家思想咧，能够多几分的开放，接受新的事物，唉，都几惨。1885年啦，洋务运动啱做得有些少嘅成绩，1860-70年开始做。做了1885年中日戰爭慘敗， 好似個年份打錯咗，唔係1894年 啊，應該係1895年，即係九四年咁樣打錯咗，打錯咗。由中國被分割，大家都記得噶啦。當時發生咩事咧？德國、俄國搶咗山東，搶埋東北。英國咧要搶佔長江流域開發同埋通商權，成個長江流域係咁搶，即係要求清政府咧嗰度全部開放曬俾英國去通商，同埋咧開發權啊都要俾曬英國。法國要求租借廣州灣，話越南攞咗都未夠後，仲要。租借埋廣州灣，日本攞咗天津、漢口、廈門、蘇杭等等租界嘅特權，即係差唔多開始中國被瓜分，即係面對好大好大嘅問題，咁點算好咧？自強運動失敗咗啦，呢個洋務運動。兩種反應，保守亦或是改良。有一派話，我們要維新，是吧？大家如果關心中國歷史都會知道了，應該推展一個維新的運動。維新是什麼呢？就是君主立憲，中國不能夠由皇帝去統治，應該有一個憲法去限制皇權，限制個皇權，同埋咧應該有議會 去討論問題。咁我哋香港對呢啲嘢其實好熟習嘅，亦都唔會覺得係咩新嘢。但係你諗喎，嗰陣時都打成百幾年前一個封建王朝嘅嗰班人所面對嘅困境，係點樣樣慘法啦？嗱，當時咧有一個好開放嘅官咧，叫做郭松圖嘅。他是駐英大使來的，咁咧中國將佢派咗去英國，喺度進駐，了解一下英國係發生緊啲咩事。去咗四年之後，佢話：哇，乜嘢世界同中國係咁唔同嘅咧？咁樣，咁於是咧就上書李鴻章啦。佢話：蓋兵者沒也。你只是讲军械冇用嘅，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本者何？纲纪法度人心风俗事也。嗱，今言富强，一是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怨。就即系话，你只系讲国家强，但系如果同百姓係無關係嘅話咧，咁呢個所謂國家之強咧，其實冇乜作用嘅。益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郭松同佢話：喂，我哋唔係淨係講軍事，我哋要使到人民有能力先至可以得。郭松圖在英國幾年之後上書了李鴻章回到中國，結果被中國很多官員鬧他，鬧他什麼呢？漢 奸， 漢奸賣國賊，這些名詞我們過去幾年都聽到，漢奸賣國賊，叛國人，即是鬧這些這樣的呢啲人嚇，郭松圖到最後尾咧，翻翻嚟鄉下咧，俾鄉下嘅嗰班鄉愚咧，係侮辱佢，即係一日到晚有大班人在圍剿佢、攻擊佢。佢死嗰一日咧，都死得好唔安樂。但係歷史學家話，郭松圖係一個。望到全世界發展的一個中國官員，他在駐英期間所了解到全世界的變化呢，他話給中國人聽，但是中國不聽他說，結果被無數的保守派人士圍著他來打，直接好像文革那樣，數你這樣數你那樣，踐踏你，屈屈如眾。人有興趣的時候來講，上網又好，去圖書館又好，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他的著作。你可以看看，哇，其實當時他的廣闊的眼界，怎樣介紹世界不同國家的情況，讓中國了解，而中國就沒有成性，有一班一無所知的人就搏命鬧他。唉，中國發展道路真的很辛苦，還有不單止是百多年前，現在都有這些情況，現在都是這樣。維新之餘就是去到排外了。為什麼會產生義和團呢？有些歷史學家說不是只是民族主義那麼簡單的，而是西方開始打入中國市場，中國和西方的貿易其實最主要兩樣東西，紡織業和陶瓷，這兩樣呢就是中國賣給外國最暢銷的 兩年前的商品，但是呢在1750至1840那段期間呢，英國的工業很發達，而英國的造製衣業呢全部工廠化，是用工廠化的方法去做，於是英國的製衣業打入中國市場，慘了，製衣業工人呢很多都失業，根本做不住。陶瓷業呢又面對另一個問題，就是法國的陶瓷業呢是發展得很快很快，尤其是了解了中國怎樣做的時候來說，在法國和 在當時的比利時那些國家呢發展了陶瓷業，咁中國嘅陶瓷業以往就賺到錢，但係之後嚟講咧，又面對緊無數人嘅失業，因為咁多呢啲問題咧，義和團就興起啦。義和團嘅興起唔係單純話民族主義，而係話我哋揾唔到食，揾唔到食，仲加埋慈禧去包庇，向各國宣戰。到最尾大家都知道噶啦，八國聯軍，八國聯軍火燒御和院，係嘛？有冇睇過嗰套阿溥儀嗰套戲啊？啊？係啊，係啊，即係講下中國當時嘅情況係點樣。但是无论外国人拍，因为中国人拍呢，拍宫廷政治就有一手的，但你一拍到社会史呢就难拍很多了。所以中国最叻都是搞宫廷政治，而不是公共政治。如果公共政治可以搞得到的话呢，那中国有望了。又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背景，香港那段时间没什么角色去扮演的，因为香港这个小殖民地的政权下面的人民呢只是提供一些文化上 的援助，介绍一下西方的思想啊，那些啊有些什么的知识啊，介绍入去，但是都是相当被动的，但是自從運動失敗了之後呢，香港的角色呢就越來越重了。最近一樣東西，政制改革開始提上議程，我們現在都在講的政制改革，不過我們提上議程沒什麼用，我們提上議程呢這樣又不准，那樣又不准，咁到頭來搞到我哋香港變成咩樣咧？真係可能清朝末期嘅翻版都未定，但係如果咁啊死啦，即係累死香港啦。嗱，1898年，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戊戌維新。呢、這個戊戌維新其實啊，好短時間啫，100日左右嚇失敗咗。當時光緒王他主張了什麼呢？第一，廢除八股，中國成千幾二千年的八股制度應該廢除，好不好？當然好啦，但是那班知識分子跟你死過，因為那班知識分子就是靠八股文可以做到官的嘛。他說你廢除八股之後打爛我的飯碗，其實就是跟你死過啦，是吧？因此其實呢，光緒王推出這個戊戌維新呢，第一堆人反對他的就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隊，你打爛我的飯碗做不到官怎麼辦？ 因為有些讀書人除了做官咧，奴隸嘅方法，中國當時未有專業體系，冇律師制度，冇醫生制度，冇叭叭叭叭，好多好多唔同嘅制度，淨係咧讀完書就可以做官就成噶啦，你做官就揾錢。咁因此咧，中國未有專業化嘅情況之下咧，高順講我要廢除八股，結果俾無數人圍攻佢，取消政治壓制，開放言論，慈禧就唔中意啦。但係呢一個要求係1898年，直到而家我哋同樣係講緊呢啲説話，取消政治壓制，開放言論。撤销臃肿的官僚架构，废除满洲人特权，哇！成班满洲人梗系唔肯过你啦，系嘛？同埋工业化，光绪皇帝提出呢四个即系大嘅方向，希望做功夫，但系百日为新，眨眼间咧，即系唔单止高层啊，仲系得罪咗太多人啦。於是咧，呢個維新運動好快就失敗咗。不過都有些少好處嘅，好處係咩嘢咧？中國有班士绅，咩叫士绅咧？即係。知識分子又有啲錢嘅，又是喺唔係喺中央嘅，喺啲地區政府入面嘅呢類型嘅人咧，積極參與緊公共事務。嗱，1901至到1912年，大概呢十零年之間咧，中國係翻天覆地。的改革，1901年開始推行教育改革，1905年的時候全國各級學生都40000人，全國是全國，當時是4億人口，是全國的學生得40000人，不得，一定要廣開學堂，總之你學過幾年的，如果你懂讀書懂寫字的，盡量去教啲唔懂寫字唔懂讀書的人。引致到1909年的時候，小學生有150000人，中學生40000多人，專門學堂即係開始有專科啦，啲專業情況咧係開始出現啦。開始有律師啊，開始有醫生啊，呢啲行業咧係開始出現緊啦。專業學堂有20000多人，師範學堂有40000多人，教書咧有40000多人去教書。短短幾年之間，中國興起一個好龐大嘅教育改革。已经再不是愚民社会了，多了人识字了，多了人觉得呢他们了解着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了，这个就是辛亥革命的土壤，一路养着的辛亥革命，到1905年的时候真正废除了科举，真正廢除了科舉，不要搞了，將以往讀書可以做官一樣嘢，改為讀書可以在社會入面揾食，呢啲都是相當重要的一招嚟嘅。不過喺1905年的時候嚟講咧，中國有些人話喂。 我哋睇到一個新現象喎、咩現象呢？嗱，前睇到一個現象叫日俄戰爭。呢場日俄戰爭發生啲咩事啊？就小日本打敗咗大俄國。哇！呢場戰爭打得好快嘅啫。咁中國啲有識之士話：喂，唔好對路喎、點解俄國呢個專制政體又有咁強嘅科學？點解唔夠一個小日本呢？發生緊咩事啊？原來日本呢係一個立憲嘅政體，係好重視嘅，就係咩嘢呢？就係憲法嘅地位。咁因此最緊要係咩嘢啊？立憲啦，政制改革啦，做政制改革。好多人開始當時要叫啦，政制改革唔該答啦，就算搞。其實政制改革1905年喺中國講呢個問題，但其實喺香港咧，1880年嘅時候已經有人講嘅喎。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我們受英國的了解，即是受英國的影響，但不單止這樣，當英國成為一個帝國，開始征服很多不同的地方，亦都將不同地方的文化一路傳嚟香港，我哋學嘅嘢多好多。到咗1887年嘅時候嚟講咧，有兩個知識分子好緊要嘅，一個叫做何啟，一個叫做胡禮行，胡禮門啊。呢兩個香港嘅知識分子咧，抨擊清政府啦，話：喂，你船邊炮你唔得㗎，應該做政治經濟制度上的改革。在1887年，已經在香港有人提出呢啲論點，同埋呢啲論點咧，一路影響緊中國大陸當時嘅清朝政府。何啟因為李鴻章試過嚟過香港，接觸過何啟，亦都同我哋傾過偈。咁咧，佢哋翻到去大陸嘅時候嚟講咧，就將何啟嘅一啲思想同埋諗嘢方法咧，都盡量用佢哋嘅方法去表達。但係記住，當時嘅清政府仲係一個相當封建嘅社會。咁立憲呢一個名詞咧，就真係唔簡單。咁但係李鴻章佢嚟講，講當時咧就係、都冇講得咁實嘅，但係都有得講過，你唔搞政治改革嘅話咧，唔會忙嘅喎。同埋喺1900年嘅時候，當時孫中山佢嚟搞興中會啦。佢哋都要求咧，中國咧創立議會同埋立憲政體，同埋採取西方法律制度同埋教育制度啦，對外廣開門户，引進資本，即係香港係英國殖民地，受咗呢個影響。當然啦，當時嘅香港人亦都唔係好得曬，但係起碼對眼光拉闊咗。知道制度上的比較哪些好哪些不好、所以盡量希望引進多些外國新的思想和科技。到1898年和99年的時候來說呢，何啟他們甚至要求聯英抗王，聯合英國抵抗俄國。他們說寧願要支持一個自由的民主政體，好過咧同 一個封建我國的政權咧去妥協。嗱，當然啦，有啲歷史學家話：你都傻嘅，你英國人咁即係咁好咩？英國亦都係忙住中國嘅地啊、嘅資產啊、資本啊嗰啲嘢啫嘛。聯英抗俄係一個夢想嚟啫，但係點都好啦，當時何啟佢哋咧就提出呢啲咁嘅諗嘢方法。孫中山喺香港讀西醫書院，其實佢係何啟嘅學生嚟，而且咧，就算係廣州起義，即應該係1990幾年嘅時候嘅前夕，佢哋草擬咗一份叫做《對外宣言》。即是話俾全世界聽，中國要搞革命啦。其實都是何啟，即係幫佢修改，即係成為所謂 final draft 嘅，最後嗰、那個即係個最後嗰份稿嘅嚇。咁所以你會睇到嗱，何啟呢啲分子啊，其實喺香港有影響力，但係唔單止係咁樣，其實逐步影響緊全個中國。好多有志之士的知識分子，一路他的思想一路帶入去中國。咁喺嗰段時期咧，保守派就採取好多救亡的行動啦。你又不能說保守派什麼都不做的、啊、但他們說都好了，做些小事啦。不過這些小事做出來呢，不是很、不是很有效，引致到將來出現了很多問題。1904年的時候呢，維新派有一個大臣、叫張，這個字我不懂得讀了，人民教我怎麼讀、張什麼查字都查不到這個字怎麼讀、有沒有人懂得讀這個字、錢是吧，張錢他上書慈禧太后了，他說、我們要立憲了這樣。慈禧看到俄國大敗之後來說就說好了好了，立憲了。不過呢要五個大臣出去外面外國去考察，然後做個匯報啦。他是在學緊日本的明治維新，因為呢日本的明治維新呢總共派了200多人去全世界20多個國家，即是當時視為先進國家呢，去了解他們的制度。經過2年的採訪研究之後，回來寫報告，然後就推展一個全國性推動的明治維新制度，是有成200-300人分不同的組別呢去探不同的國家，在那裡住去了解他們，然後呢慢慢慢做總結，然後呢帶返返嚟俾日本嘅政府，然後呢寫報告點樣綜合咗外國嘅好處，然後引起討論，然後呢到最後尾博取去馬，於是全國一齊去呢、這個就係明治維新個運動。咁我哋中國 又搞立憲制度，不怕五個大臣探了八個國家。零四年年尾派他們出發，做了好像不知幾個月的研究呢，就回來就寫完報告之後就說去馬拉。那這五個大臣當然是隨從，但是引起不了整個國家的討論嘛。這個是由上而下的推動的立憲制度，當然是衰了，是吧？你有些全國上上下下不斷討論，好像日本那樣，是用兩年多的時間呢不斷反覆了解一下可行與不可行之類之類，來跟著去罵。但是中國這個立憲運動呢，其實當時的清政府說做些少嘢啦，於是在2007年的時候就宣布在中央成立資政院，即多一些的討論，就不是只是說個皇帝話事，起碼有個諮詢委員會在這裡，還有在地方呢成立諮議會，每一個省這個省政府都應該有一個諮詢委員會去討論這個省應該怎樣去推行改革，正路啊，是吧？但是死啦，你都不經過醞釀，不經過全國討論，由上而下這樣落的話沒什麼作用的，尤其是下面那些利益集團怎會被你捉到啊，是吧？1908年光緒和慈禧逝世了，他們逝世了之後呢，整個立憲的運動沒有了後台支持，沒有了慈禧的推動，所以其實不成氣候。1909年呢，各省的諮議局是成立了，不過在1910年的時候來說呢，他們都上書要立憲，即是說制定憲法限制皇帝權力。光緒王死了，就換了慈禧太后死了，就換了溥儀，溥儀那時候是五歲大的，這個我們叫儀皇帝嘛，是吧？一個孩子皇帝怎樣統率中國呢？所以當時呢，溥儀的爸爸，慈禧太后就是阿嫲來的嘛，咁溥儀嘅爸爸咧就叫做叫載沣嚇，呢個載沣咧就做攝政王啦，就係 acting 嚇，即係代住做皇帝先咁樣啦嚇。咁但係大風就係話要立憲啊，我唔知掂唔掂嘅喎。咁所以咧，啲各省嘅有啲省長要求立憲，三次去請願啊，但係朝廷話未定好嘅政制，冇喐完，人民未成熟，唔接受請願，亦都唔好咁快講咩憲法改革先，死啦！你保守派啲救亡運動做得咁鬼渣，即係我好似我哋而家香港政府咁樣啦，做得咁鬼渣。死啦！你唔好怪咧，點解中國搞革命運動，同埋點解舊年咧，我哋整個五區公投，都有啲原因嘅嚇。 中國入面咧就保守派就想嘗試掙扎，但係喺香港咧，其實已經喺知識分子界傾到興合合啦。嗱，清朝面對咗亂局咧，禁止咗激進嘅言論，所以喺內地有好多報刊咧係禁嘅，就禁還禁。呢啲報刊喺香港出版，然後輸入翻內地。數下咧，又譬如話《中國日報》啊，《世界公益報》啊，有份報紙好得意喎，叫《有所謂報》啊。你知香港人，你我哋廣東人啦，係嘛？冇所謂啦，冇所謂啦咁樣噶嘛，係嘛？咁竟然我哋啊嗰陣時有班知識分子話：我而家咪叫《有所謂報》，要用都有所謂，咩冇所謂啊？仲有咩《廣州日報》啦、《青少年報》啦、新好一大堆報紙嚇。總之中國禁嘅報紙咧，全部走落嚟香港印，然後偷運翻大陸。咁香港成為咗個思想革命基地喎嚇。你內地禁乜，我就係做乜嘅喎。似乎呢一個咁嘅情況咧，歷史係不斷重複緊喎。即係寫不斷重複緊，啊！即係咁啊！你話可笑又可悲啊！真係啊！即係我話嗰陣時差唔多一百年前嘅事啦。1900年咧，你哋有冇聽過近來有一套話劇？叫做《赤佬黃花》，有冇睇過？ 有 啊，好唔好睇啊？有啲咩嘅感人之處咧？有啲咩？ 都有幾幕嘅啦，即係佢阿邊個啊？ 阿廖啟智。 阿廖啟智見到佢細佬喺廣州俾人處決，嗰陣時上唔到廣州。咁咪要被逼落去，因為驚係鬼計咧入埋曬，要處死埋佢啊嘛。 嚇！係啊，如果佢哋再做咧，幫佢做廣告啊，即係值得睇嘅呢套戲，又是廖啟智喎，好戲之人嚟啊！嚇，咁咧就啊，做嗰個角色咧係做到即係好投入噶。真係好投入嗰個角色嚇，《赤佬黃花》係講緊咩嘢咧？廖啟智，佢係一個香港嘅商人，亦都係保良局嘅主席。大家知道保良局係咩嘢啦？嚇，唔需要多講。佢個細佬要幫手搞革命。咁你個哥哥廖啟智佢話：我都做緊好事啊，我都幫緊好多人啊，嚇、我都幫助啲婦女啊，係嘛？點解唔即係我做保良局幫助啲婦女有咩壞事啫？係嘛？嚇、中國慢慢富強啦、啊，慢慢改進啦、啊，嚇唔使搞革命啦、啊。咁由佢細佬話唔係好掂喎，睇到而家咁嘅局勢。唔搞革命唔得喎，咁於是佢細佬喺廣州起義嗰段時間就上廣州，嚇喺廣州起義。廖啟智知道咗之後，佢通水話咗俾香港政府聽，香港政府話咗俾廣州政府聽。廖啟智當時以為，如果廣州政府知道開始戒備嘅時候，香港啲革命軍咧係會唔上去嘅，因為知道個局勢咁嚴峻，咁可以救翻個細佬啦。但係咧，因為消息傳遞得唔好， 上面嗰班革命者咧，就真係要去馬啦。但消息傳遞就唔到佢哋度，香港就知道廣州咧已經有戒備噶啦。但係廣州嗰班唔知喎，咁點算啊？咁於是就啟智嘅細佬話：你走咗上去通知上邊，同埋如果要去馬嘅話就去馬啦。點知一上咗廣州，拉咗，殺咗，咁梁啟智作為個哥哥，其實好錫個細佬嘅，好矛盾。到最後尾，用佢嘅財產支持咗辛亥革命，用佢嘅財產支持咗。我哋睇嗰套畫劇之後嚟講咧，佢有本書係賣嘅。嗰本書係講，其實嗰班革命者咧，其實有好多都係基督徒嚟嘅。咁亦基督徒咧，就有一個有一個寫咗嘅博士論文咧，其實就係寫呢一個過程。咁有興趣嘅話咧，去嗰個叫咩話劇社話，一時記唔起個名。嚇？ 志群啊？ 係啊。 志群。 志群話劇社嚇。去嗰度可能會有得買嘅定，如果唔係嘅話，可以揾基督教一啲組織啦，都應該會知道點樣買呢本書。咁其實喺九零年代，即係一九零零年啦嚇，唔係九零年代。孫中山咧就派佢一個朋友。陳少白咪派佢同埋阿黃則普兩個人嚟香港，租咗士丹頓街咪士丹利街嘅27號嗰條斜佬，其實就喺嗰條斜佬嗰度嚟講咧，就係、是、計劃去搞廣州起義，所以斜佬黃花就係話喺個斜佬策劃去搞廣州起義，結果出現咗。黃花崗72烈士，就係成隻古仔就喺嗰度啦。嗱，佢哋創辦咗《中國日報》，介紹歐美嘅有關自由啊、平等啊、人權嘅學説。嗱，《中國日報》一路輸送翻大陸咧，都有好大影響力嘅。佢哋抨擊腐敗嘅清政府。廣州咧有另外一啲報紙嘅，譬如話《嶺海報》啦，呢份報紙係保皇嘅，香港嘅商報係保皇派嘅。當時佢就係將海良啦、保皇扶清主義，希望咁樣就可以搞掂，唔會引到中國有重大嘅動亂啦。至於我哋而家中國都係咁講噶，一放就亂，一亂就死，所以唔放得嚇。呢概念其實唔係今日開始講，或者九零年嗰陣時係咁講，而家係咁講嘅嚇。雙方激辯咧，革命派係佔咗上風嘅當時嚇。咁啊話就係香港一路引用緊一套革命思想，而呢啲革命思想一路帶翻中國。咁就產生好多軍事行動啦。香港又唔係做咗好多嘢，因為即係始終咧，我哋唔係啲實行軍事行動嘅人。不過起碼咧，嗱1895年2月，十幾位嘅革命志士啊，孫中山啊、楊岐雲啊，佢哋一堆。就喺香港創立咗，唔係創立咗香港嘅興中會嚇。因為興中會係喺孫中山係喺檀香山嘅時候咧，係傾點樣去創立嘅。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就有唔同嘅分會嚇。呢、這個香港興中會咧就開始推動廣州起義啦。後來咧消息泄露咗，失敗咗。 咁咧就啊殺咗成八十幾個人，據明嘅咧即十二個，咁所以後尾咧就係即係我哋有一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墓嚇。咁嗰次之後咧就追捕孫中山啦嚇。孫中山係啊，即係當時好似唔知一千個大洋，因為幾多錢咁樣啊，即係好貴好值錢嘅嚇。咁咧就啊係咁追捕孫中山，孫中山唯有走啦。咁時就偷渡到嚟香港，去澳門，然後轉去日本嚇，即係避難咁樣嘅。就從1895到1911呢十零年之間咧，有八次革命黨起義，都係喺香港策劃嘅。呢、這個自由地咧，都幾緊要的。但當然啦，喺香港策劃咧，個活動範圍就針對廣東、廣西兩省，同埋長江流域一帶，即係武漢啊，即係嗰堆南京啊嗰度，即係嗰一帶嚇，即係希望喺呢堆地方去做功夫。咁又唔怪得嘅喎，始終兩廣地帶咧係好近香港。其實都受到香港啲思想嘅影響。長江流域咧就好近上海，亦都受到外國思想嘅影響。咁所以多好多人咧係去支持嘅。那個興中會咧，始終係一個會，那個力量唔係好夠，所以到2005年嘅時候嚟講咧，孫中山咧話呢個人周圍走啦，佢話我哋要聯絡多啲嘅革命組織，咁於是佢不斷周圍走咧，喺東京到咗咧組織咗同盟會啦。就將好多唔同嘅力量拉埋一齊，制定咗革命方略，同埋講清楚咩叫三民主義。哇，好嘢喎！因為孫中山有號召力喎，一年之內咧，佢會員差唔多成萬人咁多，咁嘅力量一路滾大緊。2007年嘅時候咧。已經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一路起義，一直推動緊個軍事的政變啦。咁直至到當然啦，辛亥革命啊。嗱，初初喺廣州起義嘅時候嚟講咧，就有86人死，72個人咧撞咗喺黃花崗，咁第一次起義失敗咗。另最后尾嗰次起义咧，就系喺武昌嘅，二千几人发难，当时嘅做法，其实当时搞革命咧，得一招嘅啫，睇过嗰套戏应该知啦，睇过嗰套话剧应该知啦，嗰一招系咩嘢咧？其实。成班都是知識分子，點搞革命呢？又冇軍隊，點搞革命呢？ 即係整個炸彈炸死曬啲官員之後，等佢群龍無首就佔領嗰度。 啱啊！當時得一招嘅，就係話刺殺官員。無論你喺廣州又好，針對一個省又好，咩都好，然後聯絡當地嘅軍隊。如果當地嘅軍隊有啲人咧，佢哋係好大不滿嘅話咧，咁就招募咗佢哋入嚟。當刺殺咗高層人士之後， 當地政府有啲混亂嘅情況之下咧，下面啲軍官發難，咁樣推動啦。咁當時諗法第一招嘅啫，無權無勇，軍火又唔多，你唔靠軍隊點點啊？係嘛？咁所以其實當時喺武昌起義嘅時候嚟講咧，佢哋進攻總督衙門。希望可以做到嗰樣嘢，咁啊真係得咗喎嚇。之後咧，哇！十四省嘅諮議局咧宣告獨立，因為立憲運動之後，每一個省都有個諮議局。咁啲諮議局喺度武昌起義咯喎，哇！局勢混亂，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啲諮議局話：，唔關我事，我哋自己宣告獨立，武昌起義咧，其實咧，睇下佢嘅發展點樣樣。如果中央政府唔掂嘅話，咁就咁啊起義成功咧，咁就會跟住行。如果中央政府鎮壓嘅話咧，起義失敗咧，咁起碼啲諮議局咧就歸順翻朝廷咯，係嘛？有啲歷史學家話：，喂，武昌起義得二千幾人反叛，其實朝廷應該有足夠嘅軍力去鎮壓嘅喎。但點解武昌起義會成功呢？你會點解呢？武昌起義點解會成功呢？得二千人發難嘅，同埋死咗個即係市長個頭咁嚟換嗰個人，咪可以穩定翻個局勢咯？就點解朝廷唔會鎮壓呢？鎮壓唔到咧，都咁少人，軍火又唔夠。 當時嗰個李氏武館咧，佢要個展覽咧，要個展覽啊！展覽要講到當時咧係六年清朝時候，佢把嗰啲兵咧排喺其他地方，武昌咧就防衞就空虛啦。利用呢個空虛嘅時候咧。 在 那裡起義成功的，那個戰是這麼說的，政府那個生態革命的戰爭，介紹那個戰是這麼說的， 是嗎？ 兵力空虛，趁那個空虛的時候呢，就反了，成功了。 其實不單止這樣，其實還有一段故事的，是什麼故事呢？立憲運動要整個立憲運動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將滿清王朝係摧毀咗佢，因為你權力係分開曬嘅啦嘛，咁因此引起咧。漢人同埋滿人咧，係開始對立啦，反清呢個咁樣嘅要求咧，係提高咗出嚟。咁反清應該冇問題啦，意識上冇問題。但是實際利益上有問題，因為清朝的軍官呢，那些八旗兵呢，從立國開始都擁有特權，幾大都不肯放手，我們有特權，薪水又高過人，打仗就給漢人去打，死的是他們，不是我們。 咁其實成堆八旗兵同埋六旗呢兩隊呢即係滿清嘅兵咧，其實係好唔喜歡放棄革命，但係咧喺過去咁多年嘅變化之下咧，其實漢人嘅兵咧係開始抬頭啦，因為你要打太平軍啊嘛，你要打日本仔嘛，你要同英國人打嘛，同好多唔同嘅國家去打嘛，漢人嘅軍官開始抬頭，滿漢之間咧其實係對立緊嘅，就因為咁樣嘅對立咧。又是前線嗰班嘅漢人嘅兵士，身選嘅少過人，打真仗我哋要行先，無論死無論傷，都係我哋自己要孭曬。嗱，嗰陣時以前係冇戰地醫院嘅，唔會處理傷兵嘅，漢人其實受咗好大嘅屈辱嘅。咁因此咧，滿漢之間嘅軍隊對立係好嚴重。無疑上咗台之後，佢阿爸爸呢、這個再封咧，大封再封係執政嚇。佢知道武昌起義嘅時候，佢話我要調動軍隊，但係佢調唔喐，佢調動唔到軍隊。佢軍權好弱，清兵唔聽佢使，同埋咧漢人嘅兵士都唔聽佢使，反而漢人有一堆前線嘅兵種咧，其實佢哋太多太多嘅辛酸啦，因此佢哋支持咗革命軍，因為佢哋支持革命軍咧，知道革命軍喺短期之內成為一隊龐大嘅軍隊。從二千人起義慢慢擴展到你將好多所謂新兵一路加入嘅時候嚟講咧，形成一個更加龐大嘅軍事力量嘅話咧，就更加難去鎮壓。所以其實唔單止係空隙嘅問題，而係軍人對立產生出好大好大嘅空間咧，革命軍係可以成功。嗱，呢點係好緊要嘅嚇。咁又係一個偶然嚟嘅，即係辛亥革命係一個偶然。但係因為就係趁咗咁多嘅社會矛盾之下咧，其實辛亥革命先至有成功嘅可能嚇。咁所以唔簡單，即係武昌革命起義之後嚟講，尤其是咧十四省嘅自治局咧，千句獨立同埋擁兵自重。咁因此，中央政府要調動軍隊咧，談何容易咧？係嘛？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當時袁世凱擁兵自重啊，乘機奪權啫嘛嚇。咁咧就啊，即係革命軍，即係同袁世凱嘅軍隊夾埋一齊嘅話咧，係更加龐大啦。而孫中山嗰陣時唔係喺中國嘅，佢喺美國捐緊錢嘅，即係募捐緊錢嚇。佢一聽到武昌革命起義咗之後咧，其實即刻咧就唔係翻中國。嗱，有人話呢個係佢一個啱嘅做法，有人話呢個係錯嘅做法。究竟啱又錯，我哋而家評價翻咧就好難去評價。你講孫中山當時做啲咩嘢咧？他是英國和法國，他在美國募捐的，一聽到一件事，第一件事他就去英國和法國，你們支持我們革命軍，承認新政府，如果你們承認新政府的時候來說，我們有更加大的有國際支持，就可以更加強大。就是英國和法國 啊，佢哋初以為得二三千人，嗯、搞個起義，好、快就鎮壓到啦。所以反而英國同法國嗰陣時，仲成日諗住啊，清王朝仲可能通過立憲運動咧，係可以慢慢發展嘅喎。咁所以英國同法國兩度咧就翹埋手啦，睇下局勢點發展先啦。我唔會承認你呢個新政府先㗎。佢哋翹埋手咩都唔做。孫中山搞國際幹船失敗咗，失敗咗。當時的國際形勢都是 wait and see， 怎算好呢？所以他翻國選任臨時總統了，看到袁世凱說他們搞成這樣的樣子，還有知道他呢這個人都是野心勃勃的，那選任了總統還有袁世凱交涉，清朝呢終於告一段落，那清王朝就滅亡了。辛亥革命之后，其实呢香港有些报道就是说香港是很欢腾的，因为报纸的报道呢每100个香港的华人之中有99个是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哇！嗰陣時已經開始做民意調查咯，而家我哋啲民意調查少作用唔係好大話，因為人哋嗰陣時已經做緊啦。有75% 係狂熱嘅，不顧一切嘅同情者，即係全個香港咧係好開心。尤其是我哋係面對緊好多國際文化衝擊咧。我哋對新事物嘅接受程度比較大，但係中國內部太多封建、太多保守思想，仲係牽制住嗰個革命嚇。同埋仲有喎，10月10日嘅辛亥革命咧，到11月9日，新政府面臨財政困難啦，孫中山不斷要走去募捐，因為革命軍要打仗，打仗就要錢噶嘛，要買軍火噶嘛，係嘛？香港嘅華商踴躍捐款，喺短期之內籌到成100萬，哇！嗰陣時嘅100萬等於而家幾多錢啊？哇！嚇！你如果冇香港嗰啲富商即係嘅支持啊，其實辛亥革命未必咁容易成功嘅。嗱，我哋唔係啲打仗嘅人物嚟嘅。其實初初搞嘅廣州起義咧，一班知識分子去搞，有時係過分理想嘅。於是經過好多次，頭先所講有成10次嘅起義咧，都陸續有失敗嘅。咁但係嗰股精神力量咧，就感召咗好多好多人。只有更加人多人去join，而辛亥革命啱啱，尤其是喺漢滿兩隊軍隊嘅矛盾嘅中間咧，去揾到一條新嘅出路，結果就搞得成功咗，真係唔簡單喎。嗱，回顧翻歷史，睇翻下我哋過去嘅變化點樣樣咧。清朝失敗當然啦，因為佢內政失人民，同埋外交上咧做咗一件好傻嘅事，就係、孤立咗自己，缺乏文化交流，未能夠掌握世界潮流。當你掌握唔到嘅話咧，你就越嚟越落後啦。佢要改革，但係做得唔好徹底。啲封建嘅思想一路綁住自己， 同埋好多嘅利益集團就綁住呢個王朝。革命者如果要革命嘅話咧，有幾樣嘢喎。第一，革命思想；第二，有基地去做籌劃；第三，有錢。有呢三樣。你岌頭啊！你哋想搞革命？開始諗緊點樣搞革命法啦。嗱，香港咧喺呢三方面咧，對辛亥革命起到一定嘅作用。但係係咪真係做到好多咧？好難講。因為其實到最後嚟講咧，其實當然啦。中國人民才是真正的主角，如果不是他們真真正正投身下去不斷要挑戰那個封建王朝的話，其實很難可以有一個劃時代的變化。那辛亥革命之後，當然了，從1911年一路到北伐，一路到日就是中日戰爭，那麼多年呢，其實還有很多很反覆的變化出現了。辛亥革命的理想真的受到太多太多的限制，做起上來的真的不太容易，但是怎麼都好，個革命理想是很重要的。孫中山就是這樣說，是吧？世界潮流浩浩汹汹，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不了解世界潮流呢，就不行了。现在世界潮流是一朵花，叫做什么花？叫茉莉花。这朵茉莉花将来会不会在中国开花结果呢？我们暂时都未知，但我们知道一样东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好了， 多謝好多謝黃可蘭喺度同我哋做一個大嘅歷史嘅角度嚟到去俾大家了解一下辛亥革命同埋香港嘅角色同地位。以前我哋講歷史多數都係帝王將相嚇、財資佳人咁嚟講，即係從政治層面嚟到去探討嗰、那個即係、就是、國家嘅更替興衰啊咁樣嚇。但係咧就即係火立同我哋咧就分析埋一個大嘅社會環境、經濟人口嗰個變遷同埋土地資源嗰個嘅分配宗教嘅問題，或者係整個嘅教育制度啊、考試制度嘅轉變，同埋列強同中國之間嗰個勢力嘅轉化嚇，即係喺過去200-300年嚟講，中國都係處於封建。之餘咧，就係我哋嘅所謂呢、這個科舉制度咧，限制咗人嘅思維，一樣嘢都要即係引經據典啦嚇，即係嚟到疏通啲義理。但係咧，對於一啲科學嘅發明啊、科技教育咧嚟講，係唔能夠發揮嘅，唔能夠發展嘅。咁所以造成咧，就中國係國力就日衰，但係咧外國嘅列強咧就係即係入侵啊咁樣。咁呢個即係喺國際環境，以至到國內自己本身又要尋求一啲改革嚇，即、啊、係、就是、有啲係立憲嚇、啊，維持軍制，但係咧就要立憲限制一啲嘅帝王嘅權利。但另一方面咧，覺得要改革，用一啲革命嘅運動嚟到去推翻政權，有時解決到問題嚇。咁、啊、而香港喺一個獨特嘅環境裏邊咧，其實係喺呢度發揮咗一定嘅作用嚇。咁 可能。即係房立都係以古奉今啦嚇，即係話緊香港係有一啲角色，似乎喺8年前咧有類似嘅一啲環境嚇、啊，包括可能對一啲新嘅思想、一啲新嘅知識經驗嗰、那個嘅採納嚇，同埋係傳播咧，其實都係喺開放嘅言論啦，同埋即係報章嗰方面嚟講係可以發揮一定嘅作用啊。香港同時都係同外國嘅聯繫都比較多，喺當時都係能夠作為一個基地咧， 係發展同國內聯繫啦，同外面嘅籌募啦、經費啦，同埋即係散播一啲嘅革命嘅思想啊咁樣。咁所以雖然香港彈丸之地，但係都值得我哋珍惜啊，同埋能夠以古奉今或者以往嘅經歷咧，嚟到去睇翻我哋當前嘅局面咧，其實都係有參考嘅價值嚇，同埋都係值得我哋自己去思考嘅。咁啊，即係我哋好高興啊！可能同大家介紹咗歷史背景，有冇大家成員有啲嘅問題，有啲意見發表，有啲睇法可以同我哋分享噶？請後面嗰位同我哋講下先。特別有關嘅嘢。 頭先你講話江水王咧話要廢白虎啊，我唔明白咩叫白虎喎。 你問埋啲問題先，一齊。 點講？即係嚟講，其實呢個辛亥革命八年前嘅香港同而家嘅香港好唔同。即係好似頭先阿馮博士咁講，即係其實八年前咧，香港對革命好熱情，有99% 嘅人都會支持革命，或者有75% 嘅人狂熱分子，有啲富商會捐到成100萬咁多錢嘅。但係你唔會考慮清政府可能係佢哋米飯班主，如果佢哋打到清政府，就可能冇生意做，佢哋記得起就冇咩。咁但係到而家喎，即係你會見李嘉誠會捐成億俾支聯會，或者成億俾民主黨社民聯㗎嘛？好奇怪，點解佢有個咁大嘅反差？係咪而家香港個環境反而退步咗，個個都唔關心呢個中國人前途咧？係咪大家都太自保啊？我想問下呢個問題咯。 首先答八股文先啦。八股文咧就係、是中國一個好得意嘅嘢嘅。就是以前呢，如果知識分子要考入即係做公務員啦，即係而家我哋名詞叫公務員啦，但係以前叫做官㗎嘛。咁好早嘅期間呢，喺漢朝嗰段期間呢，你做官呢就要去幫個皇帝去解決問題。咁幾好喎。咁所以當時嘅考試制度咧，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叫做官嘅時候嚟講咧，出啲題目，經過個考試制度就問啊淮河水災禍你點搞啊咁樣，咁啊要啲人答個問題，然後咧就係、是、個即係更加高層次嘅上書啊嗰類咁樣去幫手去睇下去揀啦咁樣嚇，揀咗啲好官咁去做嘢啦咁樣嚇。咁但係之後，當成個制度開始鞏固咗嘅時候咧，就八股文嘅出現。原啲八股文就係話咩嘢咧？你知識分子想做官咧，最緊要一樣嘢啫，就係熟讀古書。熟讀古書，咁古書咧就有八股，有八個股，即係唔同類別嘅古書嚇。咁你只要熟讀咗呢啲古書，你念得出嘅話咧，你就得啦。即係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啲考試制度咁樣咧，嚇就話唔係講你點樣去解決問題，你總之你識念書你就搞掂啦。咁咧，八股文就使到嗰啲知識分子，當佢做官經過個考試做官嘅時候嚟講咧，係識念書，識念書咁。就好像我們現在香港那樣，高分就低能，高分低能，你不是幫過朝廷去解決問題，淮河水災怎麼搞？如果你告訴我，即是當時谷是農田水利的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來說，怎樣搞農田水利之類之類呢，以前是用這些方法去考啲知識分子嘅，但係後尾咧念書啦，死咯，係嘛？咁高分真能唔係淨係香港有嘅啫，其實中國千幾年前已經係開始出現呢咁嘅情況噶啦。咁你揀中當然會有啲即係好嘅人啦，但係成扎官員一般嚟講嘅水平就好低，就係咁啊。 咁香港嘅情況又唔同啦。一百年前，我哋睇到清王朝係冧緊，好多改革運動不斷失敗，同外國打仗打親都輸。我哋中國暫時未同外國打仗啦，唔知啦。就以往嘅經濟咧陷入困境，即係清王朝中葉嘅時候，即係陷入咗好大困境。頭先所講咧，人口增加得唔係快，係嘛？億幾人變咗成四億幾人，嚇！即係整個經濟體系咧係面臨崩潰緊嘅。後屘仲有，當你開放咗外國市場咧。即係外國市場一打咗入嚟中國嘅時候，係打沉咗好多嘅中國嘅農業啊、工業啊嗰堆咁樣嘅問題喎。咁所以人人都睇到，即係中國一定要中國革命先可以救到。但香港啱啱就兩回事，中國嘅經濟力興起緊，咁當然佢政治方面嘅進步咧係。唔敢講話係慢吞吞啦，應該話係兜圈子啦，進咗兩步又退翻三步，即係望住腳尖行路咁樣轉嚟轉去咁樣，有時係鬆啲，有時係緊啲，咁咧反而俾人哋好難掌握到中國而家嘅發展，究竟上係咪真係好大進步呢？它可以說是經濟上很大發展，但這個經濟發展犧牲的對象其實就是人民，因為中國是通過廉價勞工才可以維持經濟發展，而廉價勞工呢就是將中國的最低工資是壓得很低很低，你是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理論上呢中國因為有很多地方的工資呢是提得很高的，但是你看看中國的工資水平呢，如果相對它的經濟發展速度呢，其實是參天參地，中國通過廉價勞工撐起著整個經濟發展，如果有政治改革的話呢，可能就很大不同了。那香港人呢，其實對中國目前的發展呢，你說因為它好呢又有些，因為它始終使到整個社會相當穩定，還有呢就是經濟是搞上去，但不好呢貧富懸殊啦，政制落後啦，漠視人權啦，好多呢類咁樣嘅問題。咁有你叫香港人話好有革命嘅情操咧，又未去可以有，但要有強烈嘅政制改革呢個要求，就會好強好強。但係政制改革，頭先講滿清王朝，你一去到政制改革咧，你牽涉到好多利益集團嘅喎，係嘛？有商界利益集團啦，頭先所講有士大夫啦，有地區嘅集團咧，有好多唔同集團嘅喎。咁如果我哋要求中國有政制改革嘅時候，認真都要做下研究，究竟有幾多類型嘅利益集團阻住地球轉先？如果我哋能夠掌握到呢啲利益集團嘅話，可能將來做嘢就容易好多。有啲人話太子黨係一個好強嘅利益集團，係唔係咧？有啲人話地方政府啊，係咪咧？有啲人話新嘅中產階級，呢個新嘅中產階級。其實是共產黨或者是政府官，因為通過貪污舞弊咧，係產生出嚟嘅，係唔係咧？咁我哋 哋真係要做好多深入嘅研究掌握，同埋將啲研究掌握又乜都好咧，其實好多消息都慢慢翻翻大陸嘅，大陸唔俾呢消息出現，但係咧禁唔到嘅，其實內地都知道好多，但係有冇力量去推翻咧？呢做嘢真係要睇時機，係啊，香港李嘉誠。我對他沒有信心。 就話個問題其實好值得我思考。以前咧，我哋話要廢喺滿清嘅時候要廢八股嚇，即係但係咧就曾幾何時，我哋中國近年咧講有黨八股一樣，即係講馬克思列主義在究竟係？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向策略、啊、即係究竟是姓資定姓社啊咁樣，都是同樣 的處理方法，即係要追本溯源，睇下馬克思有冇講過呢樣嘢嚇，用唔用佢呢種做法？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就呢個違反咗馬克思列寧即係毛澤東嘅思想咁，所以咧就要受批判咁樣。但可能冇好現實地去睇下究竟實際上係咪能夠解決到社會嘅問題咧咁樣嚇。咁同埋即係。以前的形勢可能跟現在不同，但是呢就你要看看香港始終作為中國的一個即是南大門的地方呢，其實那個角色其實都是跟八年前呢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都有一個比較開放相對開放的言論的空間、啊、雖然我的報紙現在有很多都即是靠邊站、啊、還有都要考慮他們那個利益啊，但是呢始終香港那個言論自由，我們有一個比較即是法治的社會、啊、對中國也都其實起一個一定的作用、啊、因為中國講以法治國，但是以法制定一些國法都可以即是治理得偷得掂的、啊、因為很多人的自由受到限制打壓，但是香港呢法治精神是十分重要，亦都係維護言論自由啊，即係一啲人權嘅一個基本嘅原則啊咁樣啊。咁咧就我哋好多謝阿、火立同我哋介紹，從個大嘅歷史角度嚟到去講下中國嘅即係辛亥革命同埋香港嘅角色啊。咁啊，今日時間所限咧，我哋喺度喺度提醒大家咧，我哋下個禮拜仲有一個講座嘅。就是由何俊仁同我哋講下辛亥革命同八九民運，更加即係切身地去探討一下即係呢兩方面嘅關係同角色。佢係支聯會嘅秘書啦，同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嘅主席。咁所以咧，佢會同我哋探討啊，有時喺啲維權問題上面嘅一啲嘅關係咁樣。